点。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从小到大，你有多少想做却没能坚持下去的计划？ 工作 难， 招人才 不要怀疑，不要自责，只要找对方法，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一定会让自己佩服自己。本期职场帮帮团好书推荐，如何想到又做到，带你做最棒的自己。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幺零七点三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香露。周五好读书，周五读好书，按照惯例，今天呢要和大家来分享一本好书。在介绍书名之前呢，特别想问问大家哈，有哪些您特别想做的事情，即使开了个头也没有坚持完成？有哪些事情您还没开始做就觉得啊难度太大，望而却步了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本书呢，也许能够为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书名呢叫做《如何想到又做到》。 从小到大，你有多少想做却没能坚持下去的计划？不要怀疑，不要自责，只要找对方法，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一定会让自己佩服自己。本期职场帮帮团好书推荐，如何想到又做到，带你做最棒的自己。 作者呢经历非常丰富啊，他本身呢就是跨界做了很多也许我们觉得很难有挑战的事情。他的名字叫做肖恩杨，是一个美国人。今天参加我们节目分享的嘉宾是这本书的特约策划编辑王鹤南。王女士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下面我们就列举一下吧哈，有哪些我们曾经想过却坚持不了的案例。 比如说我能想到的是，女士们会想减肥始终坚持不了，男士呢或者是热爱运动的人想要坚持健身，比如说想要跑马拉松坚持不了，喜欢学习上进的人呢想要学习英语每天背单词坚持不了。我觉得生活当中坚持不了的事情太多了。 我想起来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哈，学校里面有一个传说，就有说有一位姑娘啊，她考研究生，她考了8年，后来我不知道她考没考上，但是她这种毅力啊让我现在还难忘。其实我们身边也有很多人是有毅力的。 对， 当然 没错， 她有没有必要去坚持是另外一回事儿。 对的。 但是如果要细数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就是我们坚持不了的比坚持得了的这个数量上还是要多得多的。 对，是这样的。 是吧？作者呢他是一个美国人啊。 对。 在书里呢他说他来过一次中国、 对的。 他原来觉得中国人呢是一个很有毅力的啊，但是他慢慢也发现我们刚才所说的那种情况了，于是他认为好像这个坚持不了做一件事情是一个国际共同的现象。 是这样的。 对， 中国有句老话叫有志之人立志长，无志之人常立志。可能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无志之人还是更多的，这也是为什么成功的人相对来说少一些。 对， 我想这就是原因吧。 我们在老话当中还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啊，什么3天打鱼2天晒网啊、但是呢如果我们现在回望以前的话，我们还是能够从我们祖辈身上啊，或者是从历史的课本里面找到我们中华民族非常多的那种坚韧不屈的、坚韧不拔的，甚至是隐忍的很多案例。很多人做事情做就做了一辈子哈、也做出了很多比如说技艺类的这种大师来啊。 对，是这样的。 可是现在呢我们再看看身边年轻朋友的一些现象，却会发现感觉和 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不是有点远呢？您怎么看？ 确实，您说的这种情况的确是存在的。比如说我们小时候都学过的那个故事《愚公移山》， 嗯， 对吧？愚公不光自己要搬山，甚至让子子孙孙都要做这一件事儿。那么现在呢，我感觉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社会的文化呢也逐渐在进步， 嗯， 可能人们第一呢是选择太多了。愚公他们家当时住的那个地方呢，你只有把王屋和太行两座山都搬走才能有出路。现在呢，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住在哪里都很方便。在家里边，手机你可以叫外卖，你可以这个叫各种生活用品，你可以上网做任何事情，所以让人们可能是从物质生活上面就失去了那种去追求更高的目标的那种动力。 原来是没得选，可选的少， 对， 知道的也不多，也只能在一件事情上坚持下去，嗯， 对， 这是一个可能客观的， 对， 那有没有一些主观的呢？ 主观上面呢，可能是说，我觉得就是家庭的这种教养方式啊，家庭的这种生活环境的变化呀，以及自己呢这种对于责任感啊、意志品质的这种塑造，有可能是呢不像过去的时候要求的那么强烈。 嗯， 因为你确实是你在家里边，就是父母不可能看你饿着吧，父母不可能看你没饭吃、没衣穿，对吧？你什么都不干，父母只能说，哎，这个孩子真是不争气，但是没办法，谁让他是我的孩子呢？我得继续养着他呀。所以呢，从生活上面来说，从职场上、从事业上，可能有一些年轻人呢会缺乏一点追求，我们叫追求上进的那种想法。 原来啊，两口子啊养四五个孩子，同时还要伺候自己的父母、公婆， 对， 是吧？现在呢是四五个人养一个孩子，还要伺候自己的孩子， 对， 是吧？ 对， 我曾经看到一个电视报道啊，就是住在燕郊那边的一家人，父母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到公交站去给自己的孩子排队。啊，他本身不用上班，他为什么那么早出去排队呢？就为了占个座，让孩子在家里多睡半个小时。 这么夸张吗？ 这个电视报道我已经看了有三四年了，一直难忘啊，就跟我刚才一开始举的那个例子一样。所以就是确实这个生活环境也好了，大家也不用考虑能不能活下去的这种压力了， 对， 没有朝不保夕的这种危机感了。 对， 当然呢，我们很多的年轻朋友也都是接受着这个教育长大的啊，这种教育里面就有非常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对， 那么其实他们内心也是知道什么叫坚持，是吧？什么叫做努力拼搏啊，只是感觉做不到。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本书呢，叫《如何想到又做到》，也许会跟大家分享一些还比较容易让你坚持下去的方法和技能啊。首先你作者你得做到，你不能只是写出来，你写到了，你说到了，你没做到，这不也是一句空话吗？这个作者呢是一个美国人，他也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医学院的教授啊。 对， 他是一个医学院的教授，但是他曾经呢在企业里面任过职，比如说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阿姆斯研究中心任职，而且还和像英特尔、Facebook、思科这样的公司有长期的合作。做的是什么呢？做的工作就是准确的预测和引导用户的行为。他呢，同时也有很多与众不同的经历啊。接下来我们请王女士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教授啊，他真的是炒股赚钱啊，做乐队有名气，同时还能够卖保险。 对，用比较流行的一句话说呢，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斜杠青年 啊，斜杠跨界优秀青年。 对，没错，因为他的年龄事实上并不是非常大，他不像我们传统当中认识到的那种权威领袖人物都是这个花白的胡子或者满头白发，他其实现在还蛮年轻的。 他 差不多有40岁左右 啊， 但是呢，他的经历确实是非常丰富。如果从经历上来说的话，那么可以说他可能比得上我们一辈子干的事情了。 嗯， 差不多从9岁的时候他就开始炒股。 9岁， 对， 这个 赶得上巴菲特了啊。 没错，就是然后他对股市的兴趣呢就是一直始终不变。 嗯， 2014年，因为他始终在研究行为科学，在研究行为心理学方面的知识，那么2014年呢，他根据行为心理学设计了一种自动交易的算法，这种算法呢让他年化收益率超过40%。 嗯， 相信听广播的朋友们，炒股的朋友们应该都能知道，年化收益率超过40%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啊。当然啊，这个我要补充一下，它不是每年年化都超过40%啊。 对对， 巴菲特都没有这么牛啊。 对， 只是他那个阶段啊。 对， 当然也不是说他9岁的时候就达到了年化收益40%的这样一个记录，是在2014年的时候。 对，是他运用了这种行为科学的这种心理学的方法，然后设计出算法之后才有这么高的收益率。 嗯，很有意思啊。我曾经呢也看到其他的一些书介绍现在在这个美国股市啊的一些风云人物，有一些数学家啊，有一些这个物理学家，哎，他们呢其实炒股并不是为了去挣这个钱，而是他们发现自己的一些学科内的知识能够应用到资本市场，同时还能够博得收益啊，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对， 人家炒股他不是炒的股，他是在炒学问。 对，对于肖恩阳教授来说也确实是这样。 嗯， 他是通过股市里边他找到自己符合自己研究方向的这种规律，并且从股市里去验证它。 嗯， 另外呢，肖恩阳教授呢他非常喜欢音乐。 嗯， 他从上大学的时候开始啊就对音乐非常痴迷，他呢在这个听众超过20,000人的音乐会上演奏过，还做过乐队管理，做过很多这种乐队的推手。 嗯， 其中最为我们熟知的是他差一点儿就加入了林肯公园乐队，成为林肯公园乐队的贝斯手。 嗯，哦，与此同时我也想到就是高盛的下一任 CEO 啊，还是个夜店的 DJ 啊，就是他们在国外啊真的是全面发展啊。 对， 就是他不仅仅是会考学啊，会念书啊，此外呢在艺术方面或者在其他的兴趣方面也是综合发展的。 对，均衡发展。 对， 他们不会放弃自己的兴趣爱好。 嗯， 并且这种兴趣爱好呢也会帮助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可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嗯，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个我特别佩服的一个他的经历啊，就是他还做公益。他在斯坦福读博士期间呢，用业余时间为 NASA 的宇航员设计过训练程序，同时在斯坦福商学院教授过 MBA 课程，建立了一个为南亚乡村地区提供健康服务的非盈利组织啊，帮助了超过150,000人。此外呢，他在2013年还曾经卖过保险啊，原来没卖过，不到3个月就成为那家保险公司的销售冠军。如果说前面那几个啊，他的这个表明他的智商还比较强的话，或者说他的这种艺术的细胞还比较多的话呢，最后这几个能够看出来他的这种情商是比较高的。 没错，是这样的。 嗯， 其实他卖保险的这个故事呢，他在书里边就有比较完整的讲过。 嗯， 那么他自己也说他应该是第一个去卖保险的学术类的教授。 嗯， 之前从来没有哪个教授说去卖过人寿保险，但是他去了。 嗯嗯， 并且他也是运用的书中介绍的方法，他的目的也是为了验证自己的这种理论。嗯， 啊，其实我也特别想去卖保险，真的，我也想去感受一下哈，如何用你的专业度以及你去理解行为科学的这样的一些精髓啊，运用到这个保险销售的过程当中。有朝一日啊，听众朋友，如果香炉卖保险了，一定要给我一个机会。好，那刚才所说的呢是作者他的一些丰富的经历啊，其实特别想和您探讨一下，您觉得他的这种多元的成长经历给我们哪些启示？他怎么都能够坚持下去，而且有的是自己的主业，有的是爱好副业。 我觉得他之所以能够坚持下去，那么肯定是说自从他研究了这种行为科学，研究了行为心理学之后呢，他会运用他所学的以及他所研究的这些知识，并且呢通过自己不断的亲身体验来验证这些理论，来开发展新的理论。 嗯， 那么在他整个的这种 种成长经历、成长过程当中，我觉得可能就是刚才您所说的，真的就是也是我们其实现代社会一直推崇的、一直倡导的，叫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对吧？是有一些天才，他可能会全神贯注的集中于某一点，对吧？比如我们知道的有些科学家，着迷于研究，着迷于科研工作，这个也不会做饭，然后呢，这个也甚至穿衣服都能系错扣的那种。但是呢，现在呢，随着这种人类社会的进步，我认为它是整个一个社会的进步，它也是我们人类学，这个可能牵扯的更多哈，是我们人类整个的整体的这种进步，人的精力可能更旺盛了，我们的大脑的这种思维能力可能更强了，我们对于外界的这种接触，对于外界的信息进入我们大脑之后，我们进行分析，进行整合，我们所有的这些能力全都更强了。所以呢，从生理上，我们就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能够做得越来越好，适应更多的情境，能够做出更多事情，我们已经具备了这样的前提。但是可能有的人做不到，他没有想到自己有了这样的能力，他没有去发展好自己这样的能力。 如果把人比作一台电脑的话呢，就是现在的人他和古时候的人，或者是说和几十年前的人，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 对，我认为是这样。 我们的这个处理能力更强了 对， 这个八核的 对， 这个 i7i8 的处理器，原来可能是386486的这个处理器 对， 同样还是这个两条胳膊两条腿是吧，同样还是这个五官脏器也没变但是呢，确实我们一个呢，就是能借助的工具越来越多了，另外呢，我们大脑的这种构造可能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此外呢，就是我们能够获得的信息量也越来越多。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不是说不能够坚持一件事情，而是我们可以坚持做好很多事情。 对，我认为是这样的 是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说作者所提出的几个方法应该是如果用这本书的副标题来介绍的话呢，就是如何带来持久改变的七种武器。 对，没错，我们认为呢，这是七种最有效最强大的武器。 如果说职业生涯就像一场旅途，那么它将会是你最佳的旅伴。在你勇往直前的时候，它让你头脑清醒，在你陷入黑暗的时候，它会指引你寻找光亮。 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 从小到大，你有多少想做却没能坚持下去的计划？不要怀疑，不要自责，只要找对方法，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一定会让自己佩服自己。本期职场帮帮团好书推荐，如何想到又做到，带你做最棒的自己。 这七种武器呢，分别是阶梯模型、社交磁力、要事为先、极度容易、行为在前、致命吸引和反复铭刻。 如果把这四个字再解释一下的话，这个分别是哪七条？ 第一个呢，阶梯模型，那么它强调的是呢，我们要整合步骤、目标和梦想。其实整合的第一步呢，就是区分。听众朋友们不妨利用这段时间想想，就是你认为步骤是你多长时间需要完成的，目标是你多长时间需要完成的，梦想又是你需要多长时间完成的。一会儿在细讲的时候呢，我会给大家说一下作者是怎么认为的。社交磁力呢，我们说最简单的一句话说，叫让他人成为推动自己改变的力量。其实大家想一想，你现在微信的朋友圈， 你经常去微博上一起有互动有交流的网友，你在生活当中的亲友，你在工作当中每天朝夕相对的同事，这些人其实都属于是你的社交范畴。 嗯，就是我们不知不觉的就坚持每天都看朋友圈了 对， 这个好像一点都不困难 对， 好，第三个是， 第三个呢叫要事为先，是找到对自己最重要的那件事儿。作者他会认为呢，有的时候我们坚持不下去是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其实这件事重要不重要呢，如果你想坚持它一定是重要的，所以你一定要强化一件事的重要性。 嗯，把手头上的工作分出一个紧急程度。 对，没错。 我记得有人他在他的电脑屏幕上简单粗暴地分了四个区，然后里面每一个区域啊，就是电脑的屏幕啊，然后每一个区呢放了很多的文件和文件夹，一个呢是什么要做的啊，马上要做的啊，不着急做的，什么可做可不做的，大概这意思啊。很快他就知道今天要去完成什么，不会在其他的事情上面浪费更多的时间。 没错，这样的方法其实是最有效的一种工作方法。 嗯，好，第四个方法呢叫做极度容易。 对， 是挑这个软柿子捏吗？ 他是说你越简单的事情越能坚持到底。 那倒是。 嗯，所以呢其实这一点呢对于职场上那些比如说一些想要创业的朋友啊，比如一些做软件开发的朋友啊，比如说产品经理项目主管，对这些人来说其实是非常有价值有帮助的。因为我们通常会陷入一种什么情境呢，叫做知识的诅咒。比如说咱们俩交流，有可能我会说我已经说的这么简单了，香露老师为什么您还不理解呢？但可能香露老师就会说，咱们明明您说的这个东西设置了一种壁垒，这个情况是我不清晰的，你没有把这个事情完全的解释清楚。 就您以为我知道， 对， 实际上我不知道。 对，是有。所以呢我们的目标是，你如果是说想要这一件事情你能够坚持下来的话，你要让它简单，要让它一定要简化，你要打破这种诅咒，你要降低这个门槛， 断的细分。第五个方法呢叫做行为在前。 对， 行为改变了意识也会随之改变。 对，因为我们传统观点上会说呢，我必须呢要先想到然后我才能做到。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说去跑步，那么我这可能您是跑步爱好者，您会跟我说，您说你一定要去跑步啊，你必须要去跑步，但您这么说了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我还是不会动。您应该怎么做呢？您直接拿一双跑鞋给我说，来换上这双鞋，我们一块儿出去跑步吧。我们边跑边说，这个不用跑太快，能边跑边说话就可以。就是先去做然后你再去想 啊，就是先体验。 对，没错 啊，这个商场里面很多啊，没吃过没关系，尝一下试吃是吧。 对， 没玩过给你两个币先玩一下这个项目。 对，很多商家其实都在利用这种方法， 是吧。这衣服喜不喜欢没关系，试穿一下 对，是的 啊。好，那其实你看这个人类的行为学啊，在很多方面啊都是共通的。 对， 第六个方法是致命吸引。 对，叫做极度诱惑呢才能让你无法克制的坚持下去，就是提升吸引力。 嗯， 就很多东西呢也是因为我们要坚持的很多东西可能相对来说我们的大脑内部是抗拒它的。比如说一个长期喜欢喝咖啡的人，那么可能对他来说呢，如果他想要戒除这种依赖咖啡的状态，咖啡上瘾的状态，对他来说呢，是比较艰难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就用极度吸引的这种方式，因为极度吸引里边呢它有一些这种奖励方式，有一些诱惑方式。比如你就给自己设定目标，你喜欢的一个什么东西之前是咬咬牙想买的，或者是说咬咬牙也还是有点难度的，那么你可以设定，当我完成一个阶段性的戒断咖啡的目标之后，我就把这个东西买下来作为我的一个奖励， 通过奖赏来 激发我们后续坚持的动力。 对，没错。而且呢，作者也会说，这种极度的诱惑，这种吸引不仅仅是金钱，它还有精神上的，它还有这种其他方面的。因为很多企业可能会运用这种物质上的呀，或者是排行榜的方式来提升员工的这种创造性也好，工作主动性也好。但是呢，科学家们研究发现，其实这样的方式呢，效果并不好。所以呢，就是吸引，对于极度吸引来说呢，你要搞清楚对人们来说最有诱惑力的是什么。 每个人可能需要的地方，需要刺激的点不一样。 对，是这样的。 有人需要奖金，是吧？ 对。 有人需要荣誉。 没错。 最后一个方法呢，叫把行为变成习惯，把习惯设成默认。 对，就是反复铭刻，铭刻的力量。这就是呢，你要反反复复的重复。您像比如说这个我们的这个节目，您每次开场的时候说的固定的话，希望大家呢都与书为伴，希望大家都读书，其实您就是在做一个反复铭刻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您让大家呢意识到啊，读书是我必须要做的事情，听您的节目更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我们的周五读书的口号叫周五好读书，周五读好书。本身是一个周末的时间了，大家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阅读啊。当然我们也要阅读精品。 对，是这样的。 这个意思啊。 对。 这块其实特别像练武，就是你学一个新功夫啊，肯定一开始是很痛苦的。特别是你原来可能还学了别的门派的武功，那更加痛苦，是吧？ 对。 但是一旦你学会的时候呢，那你跟别人比武的时候啊，论剑的时候，那就无招胜有招了，他已经心中有剑了，是吧？就这种情况就成了默认动作了。 对，没错。 好，那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书叫《如何想到又做到》。刚才呢，我们是简单的梳理了一下作者提出的七个方法。那在广告之后呢，我们为大家重点来说说其中的几个方法，里面也会有一些案例，也许啊能够给大家更多的实操的指导。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朋友们稍后见。 我们不要哭过，不要再彷徨，我会为你唱出最美的歌，便最为在路上所有的坎坷。 我想我会变得勇敢， 像小鸟一样展翅飞翔去辽阔的远方。 我想我会变得坚强， 这风雨冲进迎风 Every way 都不同方向。 Baby no Baby you can try Baby you can try 做回自己为之梦痛。 Baby no Baby you can try Baby you can try 做我自己让生命总精彩。 是好社区。 爸，您这是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鲜派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致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派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派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派灵芝茶咨询电话 0800-668-2780。 秋冬交替一生病，提高免疫是关键。为回报广大顾客，先排灵芝茶、先排灵芝怡腾胶囊将从11月2日至11月5日在各大专卖店隆重开展优惠大酬宾活动。 买20盒先排灵芝茶或怡腾胶囊，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1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2019年健康台历赠送。 请记住优惠活动时间，11月2日至11月5日，详情可拨打先排灵芝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南部地区有轻度霾，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1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从小到大，你有多少想做却没能坚持下去的计划？不要怀疑，不要自责，只要找对方法，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一定会让自己佩服自己。本期职场帮帮团好书推荐，如何想到又做到，带你做最棒的自己。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书叫《如何想到又做到》，我们的分享嘉宾是这本书的特约策划编辑王鹤南。王女士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如果大家还在为这个自己老坚持不了做一件事情而苦恼自责内疚的话呢，我们其实特别想告诉您哈，您本身已经很优秀了，只不过没有找到正确认识自己和正确做好一件事情的方法而已。那接下来我们从书里的7个方法找寻几个关键的啊，跟大家来做一个全面的分享。首先我们要说的第一个方法是阶梯模型。 刚才呢，我也问了听众朋友们一个问题，就是你心目当中呢，你觉得步骤、目标和梦想，你怎么区分他们？ 嗯， 那么可能有的人会说呢，认为步骤就是每天要干的事儿，对吧？目标那肯定是多长时间要完成，梦想呢，可能我一辈子我要去哪儿，我可能这个要去环球旅行啊，我要开个咖啡馆啊，我要跑完这个6大马拉松赛事啊，那么可能觉得这些呢算是梦想。那么肖恩阳教授呢，他在书中啊，他就把步骤、目标和梦想的时间做了一个准确的划分，凡是1周以内你要完成的事情都属于是步骤，1周以上到1个月需要完成的事情，那么呢就属于是短期目标，1个月到3个月之间要完成的事情，这种属于长期目标。 嗯， 而凡是超过3个月以上的事情，那么都是梦想。 嗯， 您想想您的梦想都有哪些呢？ 嗯， 很多人会把大概需要漫长的时间，比如几10年才能完成的事情才称得上是梦想。 嗯， 但是作者呢，他会给你明确的说， 其实超过三个月的就是梦想 啊，三个月以后我的事情都是梦想了。 对，没错。 那么近，这么想的话呢，三个月以后我就应该做好明年的职场帮帮团。明年的节目应该和今年节目有所不一样了。那这是工作吧？ 嗯，对。 生活，我是不是应该给家里布置点新的东西呢？家具还是壁纸？还是墙漆？还是灯？是不是应该换一换了？三个月以后，这个也快过年了。这个年怎么策划呀？这是我能想到的啊。 对，您看，说到三个月以后呢，您想到的是这些事情。 嗯。 但是呢，三个月以后的事情，那么也是要建立在今天以及未来这三个月每一天的基础之上。 嗯。 所以呢，您想到三个月以后我们的职场帮帮团怎么做，如何改版？那么首先我们要先做好我们这一期的节目，以及我们接下来的每一期的节目。 嗯， 这就是作者强调的，我们要坚持每一个步骤，而不是要集中于你的精力专注于梦想。他认为呢，很多人失败其实核心原因就是大家都去想梦想了，大家都去做梦了，却没有集中于步骤上面。 嗯，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对，没错，就是我们老祖宗讲的这非常有道理的古语。 嗯 嗯，因为比如说作者呢，他会提到一些这种案例，那么我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比较常见。比如说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们创业，那么想要这个做 AP， 就手机的这些这个程序，对 App 做程序做软件，他希望呢这个很多人去下载，那么当这个去寻找投资啊，这个去寻找各种融资的时候，他站在台上会意气风发地说，我希望我的软件下载量超过100万次，我希望我的软件在苹果商店上线首日即突破10万次。这些梦想呢，能让他自己，能让台下的听众们都听得热血沸腾，都非常的激动，觉得啊，指日可待，即将实现了。但是实际上呢，你要做的是让第一个人先把它下载下来。 理想还是要有的，但是如果不做好如何实现这个理想的规划，并且加以践行的话，它永远呢是一个泡沫。 对，没错。因为作者他就说呢，恰恰是因为你专注于你的梦想，才导致了你的失败。嗯，因为我们通常就任何一个有计划的人，有规划的人哈，比如说我们通常都会把要做的事情给他分步骤。 对啊， 分成几步，我们自己列一个，可能大家都会列哈，年初的时候我们工作计划列几个详单，甚至呢我们一个目标，我们列出这个一个分步的这种计划。那么这种步骤呢，我们通常会把它列成3到10步。 嗯， 我们不会考虑我们列的这个目标有多大，但是我们通常只会把整个的这个目标给它分解成3到10步。 嗯， 这就意味着你列举的目标越大，你的每一个步骤之间的间隔就会越大。 嗯， 好比说，如果我的梦想是环游世界的话，我把这个环游世界的梦想分成3步，那么可能第一步我去欧洲，第二步我去美洲，第三步我去非洲，可能3步还没有分完啊，这几大洲我再继续分，那只能分到这样的程度。但如果我的梦想只是3个月之后我去一趟中国，比如说我去一趟香格里拉，非常美的一个地方，那么我再把这件事我分成3到10步，那我可能就是从现在开始我要准备什么东西，然后我要制定什么样的出行计划，我到那儿怎么安排。那大家是不是可以看出来，我的这种计划明显的就落地了很多，就相对的实用了很多。 是，很多人说我要成为乔布斯，我要成为马云啊。 对， 那么可不可以先从你开一个网店啊，或者是说你去设计一个这个什么工业产品的这个草图开始，把自己的这个梦想分解一下，是吧？ 对，没错。 嗯， 就是大家呢不要集中于你的远期的那些梦想，还是呢集中于你脚踏实地的每一步。 嗯， 特别是呢，就像刚 刚才我说的，那么三个月以上就是梦想，所以也就意味着三个月以上的事情其实离你就已经有一定距离了。那么你要想到你能够实现梦想的前提是你先做好这一周的步骤，你再做好一个月的短期目标，你接下来做好三个月以内的长期目标，之后再去实现你的梦想。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其实这个阶梯模型很重要，就是在于我们是不停的在往这个阶梯上行走的，是在提升的，也就是说你上了一步你又看得更远啊，更上一层楼之后呢你又看得更远， 对， 你这个目标也是在动态调整的。 对，是这样的，根据你所在的位置不同嘛。作者在书里边呢，他举了一个他当时爬山的例子，他和朋友以及朋友的父亲呢去爬山，当这个到山脚下的时候呢，看到那个山，他觉得他怎么都爬不上去，然后朋友呢就告诉他说，你不要去看山顶，你看你脚下的每一级台阶。那么他果然是这样坚持不懈的，当然也很辛苦很累哈，爬了差不多4个小时，他再一看，哎，我爬上来了。相信这个很多有爬山经历的听众朋友们也会有这样的感受。 我坐过山车的时候也不往下看，就看那个扶手，不知不觉的你也下去了。 我坐过山车的时候都是闭着眼睛的。 好，这是我们跟大家说的第一个方法，其实这个方法也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你开始不做好计划的话，不专注于当下的话呢，后面的事情就很难以再完成了啊。 对， 万事开头难，但是我觉得和开头一样重要的呢，就是你要做好计划。 对，是这样的。 接着我们来谈谈，就是在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商业社会当中啊，人和人之间的联系呢，可以通过很多的软件啊，很多的这种聚会啊，包括一些活动来加以维系。所以说，社交可不可以让我们更有动力的去坚持做一件事情？ 我相信呢，这个很多朋友们就有各种兴趣爱好的朋友们，那么应该都会呢有类似的这种感受。我举个例子哈，我今天早晨坐地铁过来的，那么早高峰非常的拥挤，这个无意当中，真的是无意当中哈，这个看到前面那个姑娘呢，她那个在朋友圈，这手机上在朋友圈聊天，就是这个她那个是一个群，这个群因为我只看到了群名嘛，无意看人隐私，这个群名叫什么呢？叫买买买群，就是大家通过这个群来一起买买买， 这个是剁手群。 对，所以我相信呢，每个人肯定都会加入各种各样的这种群当中，比如说这个姑娘们喜欢加入的剁手群买买买，那么比如说呢，像我们湛卢有一个专门的跑群， 跑步群。 对，没错，因为湛卢的这个传统是大家都跑马拉松，跑马拉松的人非常多，所以呢有专门的跑群。那么比如说学英语的话，那据我所知有很多英语学习的 APP 呢，他们都会组织一些这种英语学习打卡群，包括朋友圈打卡，然后包括在群里面互相打卡，以及呢很多读书的一些分享群也是一样，大家每天分享读书的感受呢，可以得到这个一些书籍的回馈啊，然后得到这些其他的优惠活动。那这种群呢，实际上它就是我们讲的第二点，社交磁力的核心。既然我们选择加入了这个群，那么我们一定是希望呢，在这个社群当中受到他人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呢，肯定一定是正向的。那么我们看到其他人，比如今天我们这个在跑步群里边，有人今天跑了5公里，跑步群里边假如说有50个人的话，当有40个人全都晒了今天跑了5公里的图片的时候，你会情不自禁的会想，这么多人都完成了今天的跑步的这种任务，我现在应该也立刻穿上鞋跑到楼下去，做好热身，对吧？我也跑5公里，我也打上卡，以证明我和大家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不退群呢？ 我们有严格的规定，如果退群的话是要交罚款的。 啊，就是退群的成本比较高。 对，没错。据我所知呢，有一些比如英语学习的群，他们呢 也会有这样，就是说在进群，有的呢是在进群之前，比如你先交多少钱的押金， 嗯， 然后当你每天都完成学习任务，每天都打卡结束之后，你的押金呢退还给你。那么肯定有的人呢可能是各种原因他没有完成，最后呢这个池里边，就是这种奖金池里边会还会剩下一定数量的这种奖金，这个金钱， 嗯， 那么大家一起把这个钱最后在群里边以抢红包的形式， 嗯， 大家把这个钱直接瓜分， 嗯， 这样的话呢对于每个人来说，第一他要保证说我付出的金钱能够回来，因为用我的坚持，用我的持续，我付出的金钱我又押金又退还给我了。第二，那么他人的错误对我来说就是一定的机会， 嗯， 对我来说他人没有坚持没有完成，那么最后我能有额外的一种收益， 嗯， 有的群会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 啊，游戏规则不一样， 嗯，对，没错 啊，这有点像高考了啊，就我考上他没考上，都考上是不可能的 啊，对，但我们的目标还是说希望大家看完这本书之后每个人都能考得上 啊。好，但是这种社交是不是也有某种这个局限性，因为其实我们每个人进的最多的群或者是进的最大的群，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我们从小到大的班级和学校。 对， 是吧， 是 我每个人都在群里面， 嗯， 但是你看在上课的时候呢，有同学不听讲，有同学不好好完成作业， 嗯， 考试也考得不好， 嗯， 对吧， 嗯， 那么当然这前提呢有很多啊，他兴趣爱好，他家庭因素啊，老师教授方法等等，所以也不能只看社交的作用， 对， 我认为是有局限性，但是它确实也有很大的这种影响力。 这种在学校的这个环境里边，在这个群里边，那么它其实从社群的角度来说，它其实恰恰符合一个社群最重要的这种要素。那么社群我们认为它是有六大要素。那么首先呢，这种信任的这种需求，既然大家在一个班坐在一起听课，同学之间彼此之间你一定是有这种信任的。比如说我这个班班级会带给我一种荣誉感，我们班跟你们班咱们是要竞争的，不管在体育上还是在这个学习成绩上， 嗯， 那么这个时候我就有一种我归属于这个集体的这种荣誉感。而且社群最重要的是呢，社群要有社群榜样， 嗯， 大于五个人的社群就要有15%的社群榜样， 嗯， 那我们可以看看一个班级里边，正常来说几十人的班级排名在前，学习成绩也好啊，体育啊各方面比较优秀的同学，他们一定是老师期望的和家长心目当中期望的那种社群的榜样，希望能够通过他们来带动全班同学的进步。 我认为在社群当中这个群主很重要，或者说这个组织者啊，这个活动的策划啊，或者是像一个班级啊，这个老师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成员啊他们自己也很重要，有人会放弃竞争是吧，有人说那随你们去吧是吧，我就甘心当一个这个绿叶啊，我就甘心当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其实他内心还是希望把这个考试考好的，把这个技能啊学好的， 对，是这样的。 但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做着做着就放弃了呢？就像我刚才所说的，社群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嗯， 有些问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是吧？ 对。 我们接着来分享书里的一些观点，越简单越能坚持。 我们这一个武器呢，叫做这个极度容易。 嗯， 就是说，当大家开发这个软件也好啊，开发程序也好啊， 嗯， 或者是你去给别人讲道理的时候， 嗯， 那么我们很容易就会陷入到知识的诅咒。 嗯， 我们会默认为说，对方呢就像我们一样了解我们所要表达的东西。 对。 忽视了这个东西实际上它天然所带的这种壁垒和难度。作者呢他举了一个例子，在有一年的愚人节，以色列的一个程序员，那么他呢开发出来了一个程序，这个程序呢是非常的简单，上面只是一个屏，这个打开之后呢是一个 U， 然后这个英文的 U， 一个单词，一个圆的按钮在这个屏幕上，然后呢他就人们嘛看到按钮之后一定下意识就去想摁，当你摁下去之后，你期待的东西是什么？可能大家会期待各种有趣的东西， 嗯， 实际上它只是让你请把它转发给你的朋友，让你继续转发，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愚人节的玩笑。它赢在哪儿呢？就赢在简单上。这个程序上线之后，非常短的时间内 在苹果商店差不多一周，它的下载量就突破了500万次。没有人想到它会突然之间它这么成功，并且它如此的简单。那么之后呢，也有其他的这个软件程序公司模仿这个这一个软件做出来了一个新的类似，但是呢单词比它长，也事实上也证明没有它成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软件已经简单，甚至简单到了愚蠢的程度，所以呢它能够最大限度的不受任何约束，它没有任何壁垒，能够最广泛的传播。一旦你比它更难，那么可能你的传播的这种跟它相比来说，你一定就没有它传播的那么广泛了。 比如说我们学英语是吧，有人觉得这个单词儿太难背了。 对呀，就是你直接背单词的话，你生硬的是背单词，你没有办法融会贯通一个单词的这种它的意思，它准确的意思。所以呢大家很多时候都说，我们其实学英语听说读写，那么你从最简单的你可以看个美剧，看你感兴趣的剧，然后这个边看剧边看字幕边学习，让兴趣和你的学习结合在一起，同时呢也简化你入门的这个难度。 或者是说跑步吧，这个有人说跑马拉松是不是太苦了？比起跑马拉松来，跑步的哪个步骤或者是哪种跑法是最轻松最简单的？ 想要跑马拉松的话，那么特别是跑了马拉松之后，其实跑马拉松并不苦。那么你只要也是一样，你按部就班，第一个十公里怎么跑，第二个十公里，第三个十公里，第四个十公里，相应的有一个计划，那么一定呢跑马拉松其实很简单。但是呢对于想要一个人，如果他想要跑步，或者说他有跑马拉松的愿望的话，那么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阶梯模型这个武器一样，你不要一开始就把你的目标设定在跑马拉松上。三个月以上的都是梦想，不要想着三个月以后你跑一个什么样的马拉松。你需要做的是，我今天第一天开始跑步，哎，我先买一双跑鞋，对吧？然后呢这个我下楼去做热身运动，做好热身之后，我先看看，先跑第一个一公里。跑一公里速度不用快，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我边跑，然后呢我还能正常的说话，哪怕你快走也可以，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呢能够跑起来。因为跑和走，你的身体的这种力量，腿部肌肉的运用啊，包括你的落脚点啊，在脚掌还是在脚跟都是不一样的。那你坚持了第一个一公里之后，你发现呢你可以继续第二个一公里，你这样循序渐进的来。甚至有人可能他跑步，他坚持跑步锻炼一辈子，他可能因为身体原因，因为各方面也有兴趣哈，他都没有跑马拉松。但是对他来说呢，跑步坚持下去，每天跑个3-5公里，做到了这种健身的这种效果，达成了健身的目的，这就足够了。 第一步啊，先到楼下跑一圈， 对， 不要买鞋，尽量的呢再找几个小区里的朋友、 对的， 一起陪跑， 没错、 当你觉得还不错的时候，这时候可以买点装备了。 对， 带上装备啊，带上朋友啊，然后就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些计划了。 对，这个时候就可以设定，哎，我是不是可以去尝试着跑一个半程的马拉松，对吧？跑个20多公里的简单一点的，对吧？然后呢我再逐渐的，我什么时候跑我人生的第一个全马。 慢慢你会发现运动就是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已经和你合二为一了哈。 对， 如果说职业生涯就像一场旅途，那么它将会是你最佳的旅伴。在你勇往直前的时候，它让你头脑清醒；在你陷入黑暗的时候，它会指引你寻找光亮。 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 最后呢，我们想探讨一个话题，就是书里写的都很有道理啊，怎么把我们看完书所领会的这些知识啊真的体现在我们的行动当中，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看书的问题。 那我首先呢，我觉得这个作者其实他在最后哈，他在这个 结语当中他也说过，说那么你现在呢已经看完了这本书，那就证明着呢你已经坚持，你在坚持的道路上你已经迈出第一步了。 嗯， 因为确实老实说哈，现在这个人们可能很多人阅读不像过去似的那么多，因为现在电脑啊这个电视啊手机啊各方面都非常多，有很多人可能一个书翻了一个开头，买回来翻了一个开头，可能一直过了好几个月这个书也没有看完，真的看书都变成了一个梦想。那么作者就说，首先我们看完这本书，那么你第一呢你就证明你已经坚持了一件事情了。那么刚才像您说的哈，我们怎么实际的运用，作者呢他会说，首先呢就是人的行为呢是分三类，自动行为、冲动行为和常见行为。自动行为呢是指那些比如说小孩子的哭闹，比如说呢这个有陌生人，狗呢就家里边如果养宠物狗的话哈，如果有陌生人来敲门，宠物狗汪汪汪的这种叫，像这些行为都属于是一个自动行为，它是一个自发的。那么冲动行为呢，通常是我们的一些情绪类的行为，比如你的愤怒、你的焦虑、你的恐惧，这些行为是你能够意识到它。比如说像愤怒，你发了火了，发完火之后你意识到，哎呀我刚才不应该发火，应该控制我自己的情绪，它是半受控制的行为。那么第三类呢就是常见行为，比如说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有哪些想坚持的事情，比如跑马拉松，比如说这个坚持学英语，比如说我要创业成功，这些行为都是常见行为。首先呢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要改变的行为属于是哪一类。一般来说呢，人们通常都会想要坚持的或者想要改变的是常见行为，通常只有心理学家们他们会更关注于自动行为和冲动行为，这些可能是他们更擅长解决的这些问题范畴。那么对普通人来说，我们自己能控制的，我们能克制的，能解决的都是这些常见行为。那么选择好你的这些行为，作者也会说，武器呢，我们这七种武器，如果要解决的问题越复杂，那么你所需要用到的武器就越多。所以呢对于常见行为，我们就需要把七种武器呢一起运用起来。如果你只运用一种的话，那么效果可能不会好。就像刚才您说的似的，如果我想运动，我想健身，那么我设定一个目标，我今天晚上就下楼去跑一公里，这个目标真的它很小，哪怕我去走一公里也可以。我先买一双，对，鞋还是先要买一双的，最起码买一双运动鞋，对吧？或者是自己有一双运动鞋也行。那么我就是回家之后我就先换上这双鞋，我让自己首先呢第一点就满足我的实现我的一个小的这种步骤。可以说你可以为这个步骤设定一个奖励，我如果今天做到了这一点，我晚上我就去淘宝。运用多种这种手段和方式去让自己呢能够实现你制定的这种计划。但是说到底，归根结底呢，还是说你一定要做起来，不要只想。 好，听完我们的节目啊，看完这本书呢，大家马上找一个想要做的事情啊。当然这件事情对你来说也是你想了很久了啊， 对， 不是冲动的， 对 啊，这个灵机一动的啊， 没错。 哎，那么给自己定一个可以在这几个月里面实施的步骤和计划啊，按照多种方法组合啊来完成。也许有一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会收到大家报喜的消息啊！ 对，期待大家的反馈。 是的，谢谢，谢谢今天我们的嘉宾王鹤楠女士的精彩分享，也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您， 谢谢香露，谢谢听众朋友们。 那接下来呢是北广购物，朋友们，这里是 FM 107.3，明天再会。 千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秋冬交替一生病，提高免疫是关键。为